创新示范区，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，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，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，中关村故事，未来已来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这里是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成林，中国歌坛上年龄最小的第一代歌手，以一曲《小螺号》传遍大江南北，并由此开创了流行音乐的先河。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影响了一代中国人，并为人们熟知的代表作有《小螺号》和《妈妈的吻》等。 小螺号滴滴滴吹，好听了展翅飞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浪花听了笑微微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声声欢唱作快回喽，茫茫的海滩，蓝蓝的海水，吹起了螺号，心里美耶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好听了展翅飞。小螺号滴滴吹，浪花听了笑微微。小螺号滴滴吹，声声唤船归喽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阿爸听了快快回喽。茫茫的海滩，蓝蓝的海水，吹起了螺号，心里美。浪花听了笑微微，小螺号滴滴吹，声声唤船归喽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阿爸听了快快回喽。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小呀小山村，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。曾给我多少吻，多少吻，吻干我脸上的泪花，温暖我那幼小的心。妈妈的吻，甜蜜的吻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